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集。这是一张年轻而陌生的脸，不是曾翻天覆地血雨腥风的夷陵老祖魏无羡。盯了这张脸许久，魏无羡又抹了几把脸，揉揉眼睛，重重地坐在西边。并非无法承受旁人的言语攻讦，毕竟当初做出选择时就已无比清楚今后将面对的是什么道路，心中早已自警，记住云梦江氏那一句家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是自以为心若顽石，却终究人非草木。小花驴似乎知道魏无羡此刻心情不好，难得没有不耐烦的大叫，安静了片刻，甩尾离去。魏无羡坐在溪边无所反应，花驴回头看看，撂了撂蹄子，魏无羡仍是不理。花驴只得悻悻然回来，用牙齿咬魏无羡的衣襟，拉拉扯扯。走也可，不走也可，既然都用咬的了，魏无羡便跟驴子走了。花驴子将魏无羡带到几棵树下，绕着一块草地打转，草丛里静卧着一只乾坤袋，上方悬着一张破裂的金网，定是哪个倒霉的修士挣脱时落下的。魏无羡捡起袋子打开一看，里面杂七杂八物件不少，药酒葫芦、符箓、照妖小镜等等。掏了一会儿，随手抓出一张符箓，手上忽然窜起一团火焰，烧起来的是一张燃阴符，顾名思义，以阴气为燃料，遇阴气自动起火，阴气越盛燃烧越旺。他一被取出便烧起，说明离魏无羡不远处就有阴灵。一见火光，魏无羡凝神戒备，举着它试探方位。转到东边时，火势微弱下去，转到西边，火苗猛地窜起。魏无羡朝那边走了几步，便见一个白色的佝偻身影出现在一棵树下。那符纸烧完，余烬从魏无羡指尖落下，一位老者背对着魏无羡，正发出嘀嘀咕咕的声音。魏无羡缓缓靠近，那老者口里嘀咕的话清晰了起来： 疼啊，疼啊。 魏无羡问道：哪里疼？老者答道： 头啊头，我的头。 魏无羡道：我看看。他向一旁走了几步，转到老者身侧，便看到了老者额头上的一个血红大洞。这是一只死魂，多半是被人用凶器砸头谋杀致死。他身上穿着寿衣，材料和做工都上佳，说明已被好好入殓安葬，而不是活人丢失的生魂。可是这座大梵山上绝不应该有这样的死魂出现。魏无羡想不通这不合理之处，只觉不妙，跳上驴子背，拍他一掌，喝了一声，策动驴子朝金陵等人入山的方向追去。古坟堆附近有不少修士在徘徊，意在守株待兔，有人大胆举着照阴旗，却只照来了一群哭天抢地的阴灵。魏无羡勒住缰绳扫视一圈，朗声问道： 劳驾，答一句。 金家和蓝家那几位小公子到哪里去了？洗了脸，果然就有人搭理了。一名修士答道：“他们离开此地，去天女祠了。”魏无羡道：“天女祠？”那一家乡下散户，听说傅仙王禁术被破之后，又悄悄溜了上来，也在夜巡的队伍之中。那中年男人，瞧这人衣服和那头龇牙驴子，像是刚才救了他们的那个疯子，颇为尴尬，假装无事。那圆脸少女却指路给他：“那边是这山上的一个石窟神祠。”魏无羡追问：“神祠里供的是哪路神仙啊？”圆脸少女道：“好像是一尊天然的天女石神像。”魏无羡颔首道：“多谢。”当即十万火急地朝天女祠方向奔去。懒汉娶亲，天雷劈棺，被豺狼咬死的未婚夫，妇女先后失魂，华丽的寿衣如同一颗一颗珠子，被串联成一条完整的珠链。难怪风邪盘指不出方向，赵阴旗更不会起作用。他们都小看了这座大梵山里的东西，它根本就不是他们所以为的东西。那边，蓝思追等人在古坟堆探查无果，早已转到了天女祠寻找线索。大梵山中，除了世代佛脚镇镇民的祖坟，还有一座天女祠，祠中供奉着的并非佛祖，亦非观音，而是一尊五天女。数百年前，佛脚镇一猎户入深山，发现了石窟中一块奇石，近丈高，天然所成，竟极类人像，四肢齐全，做舞动之姿。更神妙的是，石像头部五官依稀可辨，乃是一名微笑的女子。佛脚镇镇民大以为奇，认为这是集天地之灵气的一块神石，还自发编出了许多传说，什么有一位仙君暗恋九天玄女，照着玄女形貌刻了一尊石像，聊慰相思之苦。玄女发现后震怒，未完成的石像只得不了了之。还有什么玉皇大帝有一个宠爱的女儿，早早夭折，玉帝对爱女的思念凝成了这尊石像，内容五花八门，令人瞠目。这些从他们口里流出的传说，让他们自己也信服了。随后便有人将石窟改为神祠，石台改为神座，奉石像为五天女尊，并常年供奉香火。石窟内部开阔如一座二进庙宇，那天女像立于中央，乍一看果然极像个人，连腰肢都可说得上妙曼。走近些细看就粗糙了，但天然造物能累人到如此程度，足以令人啧啧称奇。蓝景仪把风邪盘举高摆低，指针仍一动不动。供台上有凌乱的残烛和厚厚一层香灰，供品果碟里发出腐烂的甜味儿。姑苏蓝氏的人都多多少少有些洁癖，蓝景仪扇了扇鼻前空气道：“听当地人说，这天女祠许愿很灵的，怎的破败成这样，也不叫几个人打扫打扫。”蓝思追道：“已经连续有七人失魂，都传言是天雷劈出了佛脚镇祖坟里的凶煞，哪里还有人敢上山来？香火断了，自然也就无人打扫了。”一个不屑的声音在石窟外响起：“一块破石头，不知被什么人封了个神。” 也敢放在这里受人香火跪拜。金陵负手而入。禁言术时效原本就不长，他的嘴已经能打开了。然而一打开就没有好话，他瞅着天女像哼道：这些乡野村民遇事不知发愤，却整天烧香拜佛求神问鬼。世上之人千千万，神佛自顾不暇，哪里管得过来他们？何况还是一尊没名没分的野神。真这么灵，那我现在许愿，要这大梵山里吃人魂魄的东西立刻出现在我面前，他能不能做到？金陵身后还跟进来一群小家族的修士，闻言立刻附和，大笑称是。原本静寂的神祠因为一拥而入的人群一下子吵闹起来，也狭窄起来。蓝思追暗暗摇头，转身无意间扫视一眼，扫到了天女像的脸。模糊可见的五官似乎是个慈悲的笑脸，可是蓝思追觉得这张笑脸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仿佛在哪里见过一般。究竟是在哪里见过？蓝思追觉得这一定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由自主靠近神台，想把天女的脸孔看个仔细。正在此时，忽然有人撞了他一下，一位原本站在他身后的修士竟无声无息地倒了下来，其他人齐齐大惊，顿时戒备。金陵警惕地道：他怎么了？蓝思追握剑俯身查看，这位修士呼吸无恙，仿佛只是突然睡着了，但怎么拍打呼唤也不醒。蓝思追起身道：他这像是……还未说完，原本阴暗的洞窟忽然亮了起来，满洞红光，仿佛一层血瀑沿着四壁浇下，供台和石窟角落里的香烛竟然全都开始自发燃烧。铮铮数声，石窟众人拔剑的拔剑，持符的持符。正在此时，神祠外突然闪进一人，提着一只药酒葫芦泼了那天女石像一身，石窟中顿时充斥了浓烈呛人的酒气。他又持一张符纸在空中一划，置于石像身上，神台上瞬间燃起熊熊烈火，将石窟映得犹如白日。魏无羡把捡来的乾坤袋里的东西都使完了，扔了袋子喝道：都退出去，当心里面这尊石魂天女。有人惊叫道：天女的姿势变了，刚才这尊神像分明双臂举起，一臂直指上天，一足抬起，身姿婀娜。此刻在赤黄赤黄的烈火中，却将手足都放了下来，千真万确，绝不是眼花。下一刻，这尊神像又抬起了一只脚，从火焰中迈了出来。魏无羡喊道：跑跑跑，别砍了，没用的。大多数修士都没理他，千寻万寻寻不到的石魂怪物终于出现，哪肯放过。然而这么多仙剑砍刺并用，连带符箓和各种法宝抛出，却硬是没能阻止石像一分。这石像接近一丈高，动起来犹如一个巨人，压迫感十足。提起两个修士举到面前，石嘴似乎开合了一下，那两名修士手里的剑哐当坠地，头部垂下，显然也是被吸走了魂魄。各种攻击全然无效，这下旁人总算肯听魏无羡的话了，蜂拥而出，没命的四下散开。人多头杂，魏无羡越急就越是找不到金陵， 骑着驴子跑跑找找，奔入一片竹林，回头撞见追上来的蓝家小辈。魏无羡喊他们：“孩儿们！”蓝景仪道：“谁是你孩儿们？知道我们是谁家的吗？以为洗了个脸就能冲长辈了？”魏无羡道：“好好好，哥哥们，放个信号，叫你们家那个韩光君上来。”众小辈连连点头，边跑边翻身上。片刻之后，蓝斯追道：“信号烟花，莫家庄那晚都放完了。”魏无羡惊道：“你们后来没补上？”这信号烟花800年也用不上一次。蓝思追惭愧道：“忘了。”魏无羡吓唬道：“这也是能忘的？给你们韩光君知道，要你们好看。”蓝景仪脸如死灰：“完了，这次要被韩光君罚死了。”魏无羡说：“罚，该罚，不罚不长记性。”蓝思追说：“莫公子，莫公子，你怎么知道吸食魂魄的不是食魂煞，也不是食魂兽，而是那尊天女像啊？”魏无羡边跑边搜寻金陵的身影说：“我怎么知道的？看到的呀。”蓝景仪也追上来，一左一右夹着他跑。“看到什么？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啊。”“看到了，然后呢？古坟附近有什么呀？”“能有什么？有死魂。”“对啊，有死魂，所以绝不是食魂兽或者食魂煞，显而易见嘛。如果是这两类，那么多死魂飘在那里，他会不吃吗？”“不会。”这次发问的不止一个人了。“为什么？”魏无羡实在忍不住了：“我说你们姑苏蓝氏啊，少教点仙门礼仪和修真家族谱系历史渊源这种又臭又长还要背的废话，多教点实用的东西不行吗？”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